好，回嚟第二节啦。好啦，嗱，第二节咧，我哋又要讲少少陆军消息喎。即系如果唔系咧，好似成日都讲晒空军、海军。 陆军都系我强项。 系啦，要讲下陆军啦。啊，呢个真系要请教 Alex 啦。喂 ，Alex 啊，呢个咧德国咧，咁啊，即系大家众所周知啦，佢啲坦克阵啊，以前你讲过虎式坦克嘛？ 系啊。 咁呢个就炮啦，炮式啦。 龙虎炮将啊嘛，德军真系冇龙嘅。 龙虎炮将。好啦，咁咧，佢就呢个炮二主战坦克啊。咁咧就當然啦，德國咧就呢個坦克好出名啦。咁呢個炮二咧就以前我哋曾經講過咧，就解放軍上個之後，哇驚為天人啦，竟然係用胎盤噶嘛， 係啊， 即係唔係用啲遙控杆噶嘛，咁啊覺得佢好鬼勁啦。 係啊，佢嗰、那個佢嗰支炮嗰個瞄準系統，即係個水平保持係最犀利噶嘛。 係， 佢可以擺罐唔係擺 上面擺罐 擺罐啤酒上面 唔喐嘅， 跟住喺度行。 係。 是不喐嘅啫，嗰支炮上面嗰罐啤酒是不喐嘅。 咁劲， 系啊，嗰杯啤酒是不喐嘅。 哇，好劲， 好都唔等出嚟。 咁犀利啊！ 系啊， 哇，真系佢嗰个好稳定啊， 好稳定， 好稳定，即系变咗就嗰个命中率就高啦， 极高， 极高。 开住车抌行油开炮仲系准嘅。 哇， 呢个俄罗斯嘅真系望尘莫及啦，呢样嘢。 系啊， 系啊。 咁如果咁样讲，解放军啲都争啲，因为跟苏联噶嘛。 系啊， 系嘛。OK， 好。 因为其实佢系有个光学嘅扫描器扫晒整个地形，前面嘅地形，估计晒支炮要喐几多，然后先会保持翻水平。 哇，咁啊电子嘢好劲， 电子好犀利。 即系基本上佢系成个 电子嘢同埋机械嘢做得好准嘅，佢先可以做到呢个水平嗰、那个即系个校准嘅。 系，哇，咁呢个炮二好劲。嗱，炮二系好劲啊，但系而家原来咧听讲德国喐得嘅车唔多啊。佢咧依家應該咧係有200-300部咯，我哋保守估計。聽講咧，而家咧就得翻95部喐得啫喎。 係真慘，仲慘過以前二次大戰用傾胎架虎王式戰車， 係嘛？ 虎王戰車有400多架，我記得炮二都冇，又冇100架喐得，真係慘嘅啫。 但係其實德國因為都重要噶嘛，因為德國個地勢其實佢都係近俄羅斯噶嘛，咁所以就嗰陣時咧，以前就應該西柏林嗰個年代咧，應該就有大量嘅炮二咧就鎮壓住。 炮式啫，嗰時都係。 嗰时炮式未到炮二， 炮二炮二， 嗰时都系大量嘅炮式战车系阵。 炮式唔系二战嗰架，真系叫 Leopard 温啊， 系 唔系 Panther 温啊， 系唔系嗰只 Panther， 唔系 Panther， Leopard 呢只叫 Leopard， 系啦。咁所以咧就依家炮二咧，比咗95咧，啲人就喺度话咯，其实系咪德国嘅国防退步紧咧？系咪佢哋真系莫财莫到咁咧？ 莫兵咯，我觉得系 冇兵系嘛， 唔够兵咯，兵源不足， 兵源不足。咁所以咧就而家唔知啦，嗱，有啲人就话咧，佢咧有啲坦克咧，其实唔开咧，系因为要整。或者冇零件整， 太贵零件啊嘛， 系啦，咁所以咧剩翻95，啲人就开始质疑啦。哇，咁如果俄罗斯杀到咪死？即系你炮二系劲啊，但你唔够得95点抽啊？咁人哋 T90 咁样大量扫落嚟唔够抽啊？系咪？话 T90 啦，可能 T72大量扫都死喎。 不过而家坦克都唔系斗快啊，斗快抛流嘅啫嘛， 都系。 边个睇下边个抛流去到战场先？ 系 嗱，边个冇咁快抛流去到战场，有边个赢？ 即系最后斗多去到人哋嘅终点嘅输赢 啦， 龟兔赛跑 系啊，斗抛流嘅啫。 系咁，所以咧就依家咧有啲人就质疑紧德国个战力咯。咁啊，唔知系咪德国要捍卫欧元？其实有时佢即系都唔够钱做呢样嘢。咁另一单咧，哇！呢个咧就真系要介绍呢个军事强国啦。呢个军事强国咧叫土耳其。咁好多人就听完土耳其呢个字咧，觉得切有乜特别啫？应该都系一啲三等强国嚟 嘅 啫。 奥图曼帝国以前堪称全世界最大嘅。 诶，嗱，呢个 Alex 系其中一个观点啦，系咪啊？即系土耳其佢威过噶嘛？ 系啊， 即系佢以前系奥图曼帝国，而嗰阵时连东罗马帝国都喺佢手上噶嘛，系咪好劲啊？ 我成日都话噶啦，而家中东搞成咁，唔关美国老事，唔关英国老事，系因为土耳其人废啊，系咪？亡国国即系搞中东咁 Q 乱啊！ 即系佢冇办法维持自己屋企秩序， 维持唔到啊。 系啊，咁所以咧土耳其咧，后来就散咗之后咧，就变咗做一个政教分离国家嘛。 系啊， 即系就世俗化咯。 第一次大战之后，系啊， 系啊，咁嗰个将军就唔即系要将个国家世俗化， 国父嗰、啊、个 系啦，咁、啊、就唔俾佢咧再咁伊斯兰。咁、啊、但系咧呢单嘢就搞笑啦。咁咧就系咩咧？就是、土耳其其实原来咧，我想讲佢个军力喺北约嚟讲咧，甚至乎可能系比英国、法国、德国都强噶。 系啊，所以咁惊佢嗰阵时有呢、這个即系。有半变咗系伊斯兰极端国家嘛？ 系， 咪话嗰阵时啊，前早两年咪政变嘅，你知出咩、啊、出咩镇压啦？ 系 出炮二去镇压啦，大佬 咁劲啊！ 系啊， 真係用到坦克咁犀利，咁咪屠城咁樣 feel 咯。 冇屠城，即係行去洗毒，行去首都啫。 哦， 冇屠城， 係 不過你攞炮而行去首都去。 你講叛軍定政府軍啊？ 政府軍， 政府軍 係啊， 係好惡喎，即係 炮二 單嘢好大喎，應該係。之前呢个埃尔多安未话有政变嘅。 係啊。 即係今次就俾人搞啦，跟住就唔知其实系阴谋定咩啦，咁就即係撤换晒啲军方高层啦，听讲就。依家呢就应该系咁嘅，依家变咗呢就土耳其呢一好恶啊，因为佢位处嗰个地方，我哋以前未讲过解放军呢咪一个普鲁普鲁斯嘅海峡呢，想换嗰架你话嗰架叫做亚良格号。 亚良格系。 返去嘅时候就俾人夹咗10亿美金嘛。 想要10亿保证金。 系啦， 唔知有冇俾翻啦，唔知 冇啊，实冇嘅，实 check 咗噶啦，咁咧就依家大陆咧，听讲系惊土耳其嘅，点解咧？原来佢起嗰啲铁路咧，中间就系要惊土耳其啦。 哦， 咁所以咧就你冇得 一路嘛， 系啦，你冇得唔同佢讲数嘅。咁依家咧土耳其好恶嘅，咁咧佢曾经试过咧，今次咧佢得罪咗美国系咩咧？就因为佢买咗俄罗斯嗰个 S-400 啊，个防空系统，咁啊好劲噶啦，知啦吓。咁咧，但系之前其实佢已经用过同一个手段咧，试过买中国嘅红旗九啊。 系， 其实中国嘅红旗九咧，嗱老神说穿了咧，都是 S-300 嘅翻版嚟嘅。 系啊， 咁咧就 S-300 咧都劲噶嘛， 土炮 S-300。 但系咧，基本上土耳其人咧就呃咗中国，咁咧就呃中国系咁试导弹，咁试晒导弹之后点咧，就话唔买， 攞晒技术， 已经攞晒你参数啦，攞埋、 okay、 你啲残骸，攞埋你啲导弹残骸，随便，系咪好奸啊？但中国又俾啲吹啊嘛，即系吹涨。呢啲嘢就梗冇俾人啦、啊。 我都系土炮返嚟嘅。 唔系，我觉得应该系贿赂嗰啲官员又攞到咯。咁最后呢就总之变咗依家咧，佢哋掌握咗大陆嗰啲导弹技术啦。今次咧就调翻转，但佢又唔敢呃俄罗斯佬啦，俄罗斯佬都恶噶嘛。咁咧就同佢买，咁买 S-400 之后咧，美国 嚟噶嘛俄罗斯。 系啊，但美国话唔俾你装 S-400， 咁我哋啲 F-35 点算啊？ 系咯， 咁啲参数咪两边都 晒去咯，两边有晒 晒咯，跟住话唔俾啊，跟住咧，你知唔知佢嘅串到点啊？佢唔俾啊，咁你嗰啲远程雷达，你唔好装喺我度啦，你嗰啲千几二千公里啲雷达，哇，你唔靠我，你以色列冧咗啦，你就系因为有我呢个防系统，我帮你系咁长期开着呢个雷达，你成个中东嘅半空我帮你揾噶嘛，啲战机，依家我删咗佢啊，吹啊，我删咗，你咪自己揾个地方帮我开翻咯，哇，几串啊！嗱，依家呢单嘢咧，唔知点样搞掂啊！ 哇，成个中东嘅势力平衡突然间改变咗喎。 系啊，即系你要话呢个埃尔多安系咪好厉害啊？真系好犀利，即系好识玩外交。即系如果你玩到咁，你依家今次咧系苏联啊，会食俄罗斯同美国两边食 ，share 晒， 食两家茶礼， 收两家茶饭。 系啊，佢就话咯，总之咧，你应承咗我，我买100几部 F-35，你试下唔俾我，你一唔俾我，即刻熄晒雷达。你依家你中东，你依家嗰啲咧咩欧洲嗰啲国家咧？如果俄罗斯射你，你冇还我咁样咯。 嗰阵时仲谂紧，喂，仲俾唔俾土耳其留喺北约？而家就喂，仲攞翻我嘅土地优势嚟到， 系啊， 要佢翻北约， 因为佢地处欧亚嗰个， 系啊，啱啱兜住俄罗斯嘛。 系啊，所以呢单嘢咧真系好耐人寻味啊！我发觉呢个土耳其总统咧，可以值得好多国家总统借镜嘅，真系咁讲笑。好啦，咁下一单咧就讲到咧呢个嘅图160话。图160M2， 其实呢架嘢咧停咗好耐噶啦， 停生产咗好耐。 系啊，喂，近排又开翻， 生产线又出翻 嚟，又出翻嚟，咁咧就改装到啲人咧，你见呢张相咪好靓仔。 系啊， 咁当然啦，呢啲漆咧到时就唔会咁噶啦，即系呢啲防锈漆啦，应该系。 系啊， 咁咧就听讲咧就换咗嗰啲雷达， 系 啦，个雷达个引擎都换咗， 系， 即系话一个引擎嘅推力咧再劲啲噶， 系， 好犀利噶，咁咧同埋咧就加咗啲复合材料， 襟唔襟噶， 咁咧就会变咗少少隐形啊，听讲 少少只， 少少隐形，但系有几隐形唔知，冇咁劲，但系呢架嘢好似大只个，好似大只个嘅，大只个 B1B 噶呢只嘢，长啲噶。 同埋呢部嘢可以抌到两倍音速噶嘛？ 得噶，呢架快过B1B 噶。 唔好咁讲啊 ，B1B 为咗行程减速啫。 但呢架理论上可以开得快啲嘅。咁咧就依家俄罗斯就话出翻呢、這个，喂，有次之前有个花边新闻讲， 系 佢话啲有钱佬咧，有钱得好紧要嗰啲咧，佢话同嗰个厂长讲， 喂，整架图160俾我做和谐机啊嘛。 系啊，即系唔系啊，同佢讲话，喂，我想做私人飞机啊。 唔 系唔系，系商务机，系私人飞机。试 过啦，之前已经有个美国嘅收藏家咧，系买个图144，就 系 苏联版嘅和谐机。 系， 咁佢真系买咗翻嚟嘅退役，但系问题之后咧话。嗰部机用军用引擎， 系 图160副引擎，唔可以出口，跟住你部机咪摆咗喺度咯。 正路噶，我觉得 系啊， 因为你啲军用科技买俾你，点知会卖俾美国政府？ 系啊，因为直接话你部机摆喺美国，我运部图160嘅引擎去美国啦，装你部图144嚟做你自己部。 部私人飞机喎，梗系唔得啦。 唔得，咁所以就而家咧就系卖，即系好多有钱佬话喂，你讲咧，我即刻做好多订单。 因为冇和谐机嘛，而家 正啊，咁同埋你谂下几型呢部军机嚟噶嘛，咁但系佢话唔得啊，呢啲军事机 我冇用啊，我部嘢包你做咗民航机都唔会坐得舒服。 同埋架机可能会坠毁 嘅，唔系个问题就系因为佢副引擎啱啱摆喺个机底啊。 嗯， 你好狠嘈噶部机， 系啊，会好狠嘈噶，即系以前嗰啲摆喺机尾嗰啲位 置。其实和谐机同埋呢个唔系佢摆喺机尾，但系佢摆摆侧少少噶， 系 即系唔会摆只啱啱机底嘅， 系 但系。图一四四或图六零咧，系直头摆喺机底噶。 咁佢 suppose 啲人系坐头啲噶嘛？ 系啊，咁佢中间摆炸弹，啲炸弹唔会惊嘈噶嘛。咁你人惊嘈嘅，但系问题就系民航机你唔可以咁近副引擎噶嘛。 系，同埋你要舒适咯。 系啊， 所以好得意噶呢单嘢。好啦，但系我啲花边新闻啦吓，咁咧就话呢个轰炸机咧嚟紧咧会2018试飞啦。咁咧你冇发觉咧，经过普京依家咧呢两年咧调教之后咧，好似好多新武器会出翻嚟。系啊，我哋阵间都仲会讲。 其实补充少少啦，咁点解而家啲超音速轰炸机依然都仲有呢个吸引力咧？ 嗯， 其实谂下一样嘢，佢几十吨嘅载重，几十吨啊，即系冇嘅五六十吨嘅， 系 即系二次大战嗰啲轰炸机重型嗰啲长程都系讲紧七吨到八吨嘅， 八吨系嘛？听你讲， 八吨到嘅，佢话一部顶十部以前二次大战啲轰炸机嘅， 系啊。 咁但系问题就最啱系你以前系装常规炸弹嘅， 系 而家装核弹嘅， 系啊， 战术核弹嘅可以装好多碌嘅， 可以装好多啊， 一。部轰炸机一出啊，装晒战略核弹，可以毁灭个国，可以轻易地毁灭个国家。 你谂下，嗱，我当啦 ，Alex， 嗱，一个核弹我当一吨重咧，咁你基本上依家你可以咁样放，嗱，或者500公斤啦，你咁样放，你可以放三五十粒， 系啊， 免即系理论上可以做到。 咁你已经可以毁灭个国家咯，轻易地。 哇，我谂系即系当然，你嗰都毁灭埋。 即系当然，我觉得你应该炸出去，应该翻唔到屋企，我觉得应该。 翻唔切啊，直头 翻唔切屋企。不过你起码一样嘅就系、是、喂。一镬过 KO 喎，即刻 好劲咯，真系好劲。 所以啲人成日讲，诶，轰炸机冇用啦，而家全部打导弹啊，唔系，导弹就一支支，佢一部装几十支， 系 啊，出一嘢，我翻唔到屋企咯，我都同人同威尔逊啦，系嘛？ 系啊，同埋咧，因为咧，如果你依家利用空中有个好处嘛，就系、是、你可以深入敌阵，打佢一个措手不及。 系啊， 即系如果你发射导弹咧，始终人哋都有时间拦截啊。 系。 但你呢个冇得拦截，我直接飞到你头顶射你。 系啊， 系哦，斩首饰噶，所以咧，其实轰炸机仲系好有前途嘅，其实 系啊， 系啊。好啦，咁咧就下一章咧就讲到，喂，俄罗斯啊，而家出只最新嘅预警嘅机，叫做 A100 啊，佢依家咧服役紧嗰架咧叫 A50 啊。咁佢依家呢个 A100 咧，当然啦，据说咧嗰个行程又会大咗啦。咁佢嗰个手征收范围会大咗。 四引擎、哦， 四引擎噶呢部嘢，你冇发觉呢部嘢咧都几重型噶系嘛？ 系咯， 几重型。 呢部真系揾部运输机嚟改噶。 系啊，改噶呢部。 系咪咧？安东洛夫啊，有啲。 应该 AN 嗰啲机嚟嘅。 安东洛夫啊， 系啦 ，AN 嗰啲一二几嗰啲啦。咁你见到咧就佢好多个碌啦，你见到都系嘛？即系讲紧系应该十二碌嗰啲啊，每边应该好大。咁咧就呢个咧就佢据说咧就应该咧系嚟紧呢两年咧就会做首飞啦。咁如果依家首飞成功嘅话咧，佢就慢慢逐步咧就取代佢哋入面嗰个 A50 咯。咁、哦、但系你知俄罗斯咧，佢有个国情需要咧，就系佢个领土系好阔噶嘛。咁所以咧，佢做到咧，一定要嗰个预警机个航程要好大。 系啊，所以四引擎啊。 系啊，你谂下佢唔同 E2C2D 嗰啲嘅，即系你 E2C2D 嗰啲咧，其实你唔会做巡航咁远。 但系 E2 悭油啊嘛。 系啊，同埋空中加油啦。 系啊。 咁呢部可唔可以空中加油咧？嗱，暂时睇落就冇啦。 系 啊，即系 佢帮人加油就有。 佢帮人加油，咁佢一定会帮人加啦。但系咧，佢如果不过佢个航程应该都远嘅，你相信佢做到咁大只系嘛？四引擎，但系四引擎几少有嘅。 咁冇咁烦噶，咁要航程啊嘛。 唔系一个吨位大， 吨位大，但你个油缸会大啲啫。 系相对，所以就应该就佢可以覆盖到啦，比较远嘅距离。咁呢部咧，希望佢做得比较好啦。因为如果佢做得好啲嘅话咧，咁就应该咧嗰个巡逻范围，佢依味成日都话好惊北约咧东扩噶嘛。 系好惊，咁佢雷达唔得噶嘛。 佢雷达唔得， 苏联北雷达唔得噶啦。而家唔知啊，即系以前啲雷达好唔得嘅。 以前特规系啦，咁所以咧就睇下呢单嘢嘅点啦。好啦，另外一个咧就讲苏丹，苏丹好过瘾、啊。苏丹即系苏丹系咪之前有个独立咗叫南苏丹啊？咁啊，苏丹同南苏丹都系有啲问题嘅兄弟国，咁咧就成日咧都系嗰啲叫咩啊？种族屠杀系咪啊？ 你两个苏丹度打啊？ 咩有啲种族屠杀？ 土耳其系冇用。 又维持唔到秩序系嘛？ 系咯，又维持唔到。 咁咧，结果咧，苏丹咧就依家系俾美国制裁噶嘛。咁咧，但系最搞笑就系咩咧？咁你俾美国制裁就唔可以买美国机啦。 系。 咁你就唔会问大陆买啦。 咁买俄仔嘢咯。 买俄罗斯啦。咁啊，俄罗斯今次买咩咧？买苏三十五战机。 其实我想问呢样嘢，苏三五同苏廿七，苏三廿七有咩分别？ 苏三十五系俾佢再优化啲，例如话嗰啲电子设备劲好多。 苏三廿七咧？ 苏三廿七啊？ 系啊。 苏三廿七啊？苏三廿七唔熟，但系咧，如果佢同苏廿七比咧，佢一定系进化咗好多。外形就冇乜进化好多，但系入面嘅电子设备已经唔系嗰回事啦。 哦， 即系无论个雷达劲啦，嗱，你知苏廿七嗰啲标板咧系一个个好似你啲咪标咁啊， 或者 analog 噶嘛， 但系嗰啲全部 而家冇啦， 而家全部 screen 嚟噶啦，全部 screen 嚟噶啦， 嗰啲 upgrade 晒啦， 苏廿七冇得 upgrade 噶啦，冇得 upgrade 噶啦，你本身装晒啲板点 upgrade？ 成部机改晒， 咁改晒咪变咗苏三五咯？ 吓硬改噶？ 吓？ 即系攞啲旧苏廿七嚟改翻做苏三五都得， 唔系即系佢个型大概系保留翻噶嘛， okay. 但系入面设备梗系由头整过啦。Okay. 即系如果新机唔使再拆咗佢再改啦，啲、oh. 电啲线路唔同噶嘛。 OK， 咁所以咧就呢个苏三十五咧就接受，冇人知几多价，但系咧就应该好好少、啊。Alex 呢个你知唔知用咩？用收咩钱啊？ 用石油啊？ 收苏丹啲石油啊，好似 应该就石油啦，估得 系啊，唔系收钱得，其实俄罗斯大把石油啦，系嘛。我都唔系好明啊，因为俄罗斯都讲石油都数一数二啊，全世界。好啦，另外一单咧就我哋对面同胞台湾，咁咧就佢哋咧近排个新竹基地开放嘛，跟住咧就有呢个嘅 IDF 咧就操演啦。啊，点知咧发觉咦雀烟啊，点解 咁多雀仔嘅？ 系啊，又雀仔、啊。今次咧就其中一个引擎中个招咯。 系咪又即系冲完佢呢个上次大陆嗰架乜鬼啊？ 大陆嗰架？大陆啊？ 歼十一啊？ 歼十。一啦，好似系 歼十一又中，咩 IDF 又中咯、啊。 即系你其实啲雀仔喺中国多啲嘅系嘛？ 系咯。 咁所以咧又中招，咁啊，但你平安翻嚟冇事呢、這个。 O、okay. K。 平安翻嚟，唉，即系你话大陆嗰个歼十一就惨咯，我一阵间讲出事啊。 系。 系啊，咁下一单咧就讲呢个嘅中共咧就啲军机咧就跨岛演习啊，即系你知依家咧其实佢哋要突破第一岛链系咪啊？ 系。 有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咁佢哋咧就成日都要飞越第一岛链啦，即系我哋讲紧日本啊、菲律宾啊嗰啲啦。 系。 飞越咗之后咧，咁就翻翻嚟噶嘛。 系。 咁佢哋入面咧，通常就会有啲咩机咧，就会有咧，运八、运九呢啲嘅电子侦察机，跟住佢哋一定出光六 K 嘅，苏三零一定出呢啲噶， 有光六 K。 咁有时出埋加油机噶嘛，咁啊 E278 呢啲咪会出埋嚟咯。咁啊途中你见到呢部啦，呢部 E278 系攞做加油机嘅，跟住你见隔篱嗰部就苏三零嚟嘅。系啦，苏三零 MKK， 咁咧就你发觉咧，依家佢呢啲跨岛演练咧，台湾就好惊嘅。台湾咧成日都话，其实佢哋咧系咪想打台湾咧？我想讲唔系，其实佢哋想打关岛，即系直头咧系讲紧咧系打到第二岛链噶啦。即系佢哋依家咧系直头要训练到佢哋依家解放军咧系可以随时快速咁样威胁到美军基地啦。 哦， 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演练咧不停飞。你冇发觉佢哋咧除咗绕住台湾飞之外咧，其实咧 keep 住咧喺巴士海峡嗰边咧。不停咁样向住关岛个方向飞嘅，咁佢哋就应该要训练紧咧，有咩事时候咧就飞到嗰度，然之后光六 K 咧就射啲长剑十，就射关岛噶啦。 咩都唔紧要，最紧要系识跳伞啊！ 识跳伞，你又 remind 我咧，嗰次咧 C919咧嗰五个技师话，我哋随时有装啲 A 身嘅准备噶啦，不过都会跳伞嘅。嗰啲啦， 民航机跳伞有啲难度啊。 佢哋嗰啲真系可能系有一个位咧打开，好似喺下面啊。 系 下面打开就跳落去噶， 咁犀利嘅咩？ 系啊系啊，下面有个位噶。 民航机跳伞即系 都有噶，都有噶，都有噶，都有。 即系机师走先嘅，你哋啲 唔系，但系佢啲军用机可以啊嘛，冇乘客噶嘛，真系忍唔到笑。好啦，跟住我哋下一张啊，去到呢个嘅中共佢哋嗰啲 CCTV 好罕有咧曝光咗呢个嘅东风四十一武器，哇，好劲啊！历史讲东风四十一咧，听讲呢啲结合咗咩？就结合咗咧。东风21啊，东风26嗰啲机动型咧，即系咧你嗰啲导弹识转弯嘅，我哋讲过啦，识转弯识飘噶嘛，又结合咗以前咧好老好老嗰时东风5咧嗰个年代咧，佢射可以射到12000几、13000几公里，即系结合咗两个元素，又射得远，又飘得够快，咁咧就话咧呢个东风41咧，嗱其实咧呢个传说嚟嘅，冇人见过东风41嘅，但系咧据说咧大陆有个人咧吹咧。好似一个媒体，我唔记得咗边个媒体。 孔明借东风啊！ 佢吹咧就话我见过 孔明， 啲人话吓冇人见过啩？我见过， 肯定孔明 系啦，孔明系嘛？ 孔明借东风，肯定系 我见过。同埋咧，我深信啲嘢好劲。咁咧，依家咧就大家就用佢呢个咧，唔知系咪神棍啦、啊？即系光棍节啱啱过咗啦，神棍又出嚟啦，就话哇好劲啊成咁样。咁咧， 我知边度见到啊？我喺淘宝见到。 淘宝有支 DF41 出嚟，可能系啦。咁所以咧就依家罕见见到呢个武器啊，特登官摄嘅呢啲我哋俗称。咁如果咁讲咧，就证明咗咩咧？就解放军咧嚟紧应该少量装备咗啦。咁嚟紧咧，可能去到2018、2019咧，就会全面装备咗 DF41。咁呢个41可以取代咩？取代以前我哋嘅 DF5 啊。东风五好耐㗎啦，东风五讲緊1970、1980、1970几年。 佢咪睇错啊，可能佢睇错眼花。 眼花 啦。 即係应该唔係呢个。 喺淘宝见到啲旧货呢 模型嚟嘅应该。 模型嚟嘅。 咁呢就呢个 DF41 呢其实美国都应该係有啲即係会有啲惧怕，因为呢部嘢呢就应该係会几劲啊嘅。咁大陆呢吹咗好耐风，但係而家先出呢就应该都准备好㗎啦。下一单都正啦。嗱，下一单呢 ,Alex, 可能你见到呢个人你都可能唔係好熟佢啦，係咪？其实呢个人呢国内好出名㗎，呢个叫张召忠教授啊。咁呢个人呢喺以前喺解放军嘅军职㗎。 我觉得有啲似薄熙来嘅。 係咪都 OK 靓仔嘅。嗱，佢话依家呢嚟緊呢歼20会唔会上我哋航空母舰呢，佢话可能性好晒。咁佢有啲分析嘅，佢就话架机太大啦，入面嗰啲机呢机件呢要强化，因为你上航母舰要拉个索挫个索同埋弹射 嘅话。一个理由嘅啫，因为佢冇弹射器。 但係佢哋话嚟緊装㗎嘛。 你有弹射乜都弹到上去嘅。 係，但係佢意思係话部机呢未 ready 呀。即係部机呢，佢如果你要弹射部机要好硬正㗎嘛。同埋呢你 kick 个索呢你嗰位又好弹硬正㗎嘛。佢就话佢冇呢啲嘢囉。佢就话个机身唔够劲。 你驚佢甩碌啊。 係啦，甩碌啊，或者啲嘢会散㗎嘛。 Okay. 好啦，咁话歼31呢就好啲喎，佢话。咁我自己觉得呢就未必啦。我觉得呢歼20应该上到。 我哋拖架米架144嚟试下先。今次就到呢度啦。 好。